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左旋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啊，今天来到了4月21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一了喂。 呜呼，终于有人回来了呢。 是的 ，OK， 首先、因为上个礼拜请假了啦哈，然后就算下来的话，应该就是有3天没有上班了。哇， 是的，然后呢，好像又要请假了耶。 啊，对，接下来呢有一个就是计划了哈，暂时还不能跟大家说太多。不过呢，接下来我会去泰国，就快闪泰国，然后呢，星期三回来，我还是会出现在我们康乐夜市的。 喂，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这个因为这个主办方指示呢，暂时还不能透露。不过接下来大家应该就会看到了的啦。OK， 我给大家一个暗示啦。如果你有在留意最近泰国发生什么事情，有哪位艺人去到泰国的话，你应该就知道了的。 我只能说五个字：羡慕、嫉妒、恨。 哦，羡慕、嫉妒、恨。 上一次我已经羡慕、嫉妒、恨了。你上次跟张碧晨一起合照，这一次、这个也是我 的喜欢的、上次还有小鬼啦，还有张震岳啦。 你看， 然后还有欧阳娜娜啦， 疯狂的在炫耀。啊，okay, 请假还有我一个人。哎， 主要是 Kelly 凯欣星期三就只是自己的声音而已，所以、大家星期三就要多多 WhatsApp 进来。当然平时也可以多多 WhatsApp 啦哈，0169988889 OK， 小这个圈。 比较安全。 Dream，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 Lisa 呢登上了 Coachella 的舞台，重点是呢 是的 她的表演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lit、非常的炸， 而且她现场呢也是唱了 Rockstar、Money 等等的歌曲啊，没有想到哇，那个舞台也太燃炸，我好想要去到 Coachella。 没，重点是这个影片是在她、就表演之后啊，然后呢就没有在表演的时候了再跟大家讲话的。 OK， 那你知道呢，因为这 Coachella 是在沙漠那边的嘛，他的那一场了哈，那你知道这个风哦太大了，完全没有要放过 Lisa 的意思哦。 My name is Lisa and I'm just so happy to be sharing this stage with you guys。 泰国发生在一段飘呜呼！哎，这个是名场面，你知道吗？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每一次看到表演的时候，我都在等这一刻而已，你知道吗？ 就 everyone silence 时候，大家就真的会安静。然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大有分析过，就这一段他是怎么去数到那个拍子的，应该是他那个 monitor 是有 counting 的，就嘟嘟嘟，然后继续唱这样子。不过啊、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很好看他的表演，大家也可以去到 YouTube 去找一下来看起来。OK， 对，我觉得风也是没有阻止到 Lisa 的魅力， 我觉得有时候甚至还加分了。 对、啊， 你知道他。就是定住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呼，很炸。人家 NB 都是要风扇去吹的，他不用天然风，你知道吗？ 赶快去看他的这个 Coachella 的舞台吧。 是的，来听听天梯时代少年团的梦。Selection Beyond Trend 是。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这两位的合唱呢，哎呦，他们再一次合体了哈！因为之前发歌的时候呢就表演过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啊比较少看到他们合体，重点是 behind the scenes 的时候他们录制是非常欢乐的，说的是艾薇还有秋风泽了哈。 呀，那这次呢他们就合唱了这个一起寂寞，我们来听听那个飙高音的部分。 没错的。好喜欢他那个沙沙的那个高音呢，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们搭配起来也太合了吧。 是，我记得我之前访问过秋风泽，然后他是超级无敌 friendly 的。重点是我没有跟特别跟他讲我名字，我没有讲说哦你好你好我是 Kristen 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有紧张，结果呢就是我在啊开头的时候做自我介绍，就是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他就记得我名字了， 哇， 他讲说哦 Hello Kristen 这样子， 我 哦， 哎，那我觉得你下一次他来到马来西亚，你再考一考他，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这样就有一点， 这样应该是打不出， 很难呐、啊，怎样哦，就听过一次而已，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聊太多，就访问而已就结束了，而且是 online 的，重点是 It's okay 啦，我觉得这。至少我觉得你可以近距离接触他已经是很幸福，羡慕嫉妒恨。 我现在希望我可以访到秋风泽还有艾薇，接下来 一起吗？ 一起， 因为访问 那时候艾薇是凯旋凯欣在访嘛，对不 对？ 对啊，对对对对，之前啦，接下来希望他可以多点回来啊，像我们的好朋友这样子啦。马上来听艾薇的《计算浪漫》，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头啦。重点是娱乐瓜、时事瓜，一个都不能少。 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勾选呱呱练习生，带你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娱乐八卦和社会热话。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uho 的 Starry Night， 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媒体伙伴 New Mastery Creation 主办 Suho 吉隆坡站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的傍晚5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透过 tickettoyou.com.my 去购买的，而购买 VIP 的 XOL 呢，是有机会可以跟 Suho 单独合照的哟。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 选呱呱练习生， 优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他又开演唱会了，我们一直都期待着他来马来西亚，在7月19还有20号，说的就是 G-Dragon 咯。 呀呀呀！而且近期呢，就是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在 Ubermatch in Korea 嘛，然后他就有邀请 Big Bang 的成员呢，就跟他一起登台，一起合唱的。OK， 就合唱了这个经典的曲目，叫做 Last Dance。 没错的，那当时候呢，GD 是一个人先在舞台啦，然后唱着唱着呢，太阳就进来了。然后 Day Song 就进来了这样子，然后重点是哦，到就是这位成员大家也非常熟悉啦 ，Top 的这个 rap 的段落的时候呢，大家就轻轻的伴唱着这个 Top 的段落，然后呢三个人抱在一起，让现场的粉丝们都要哭了呀。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这个兄弟情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重点是他们和粉丝都有一样的愿望，就是希望呢 Big Bang 可以完整体回归。 哇，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吧。 对啊， 毕竟从他们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一直 support 到现在。 是啊，重点是就是他们也讲说期待二十年后，这个是粉丝讲的啦，希望二十年后呢，就是不是二十年，就是这个二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合体啊。Just in case 大家以为是2040年那样子，不是，是二十周年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四位合体。不过不知道啦，谁也不知道以后事情会是怎样的。不过希望讲说， 有朝一日， 对他可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然后讲说，哎呀 ，Hopefully， 好了，我就跟他们合体吧，这样子的。 希望真的 ，Please，Please，Please，Please。 好了，马上来听 Big Bang 的 Last Dance。是这个选 Beyond Train 没来。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两天前我们就看到这个影片在勾选的 IG 上线了，连同的这个小童的 IG 也可以看得到的哈。是说到呢，当你的姐妹去约会之后呢，你的朋友都是怎样的呢？ 是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我们勾选的 by two， 你知道吗？ 他 们两个很像姐妹啊， 他们就是姐妹啊。 对啊，而且他们 也是姐妹啊。 我还好吧， 你要加入他们做姐妹啊。 我是男的，没有。 okay，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影片先。 外国人的怎样聊， 他一直以为我是昂摩，我就跟他讲 我是 Malaysia 的 Double。 哦，这你们店没有别的竞争吗？ 有的，刚好一个安迪过来卖迪士，我就跟他买三包。 哦，所以他 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 这个植入有点怪怪的。 对，我就觉得很可爱啊，两个符合他们的那个形象啊。 就你讲笑话，讲笑话，突然就唱歌。 而且他们真的还蛮贴切，到最后呢，还有两个人在那边弹乌克丽丽，你知道吗？ 对啊，大家可以去看起来这个影片。重点是这一次呢，是配合朱主爱的这个演唱会了哈。你可以听到我们雷士扎波啊，好想你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OK， 那出道十年的他呢，马上就要举办马来西亚的这个个人音乐会了啦。如果你想去到现场的话呢，现在就上了勾选 Dynamite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勾选媒体伙伴 Onyx Studio 协办朱主爱因为爱你徐汇音乐会吉隆坡站喽。 是的，就在五月三号晚上的7:30，约定你在 The Platform at Menara Can TDDI 呢一起大合唱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Dynamite。 也没错的，记得去参加游戏。重点是这个影片要去看起来，看一下我们两位 Malaysia 的插播。 哎呦 ，Sweet 插播。 对啊，在里面唱歌的样子，然后也要需要朱主爱的演唱会现场喽。马上来听他的雨，是这个选 Beyond Train。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都选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的八点钟要聊什么话题呢？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 渣渣考核官， 优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八点钟要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啊这个友谊啦，就是三位朋友之间呢，真的能够走得长久吗？是说三人行啊？可能有一个会 let 到 啊，不是有我失言这个怎么说呢？他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呢，就是如果三个人走在一起，就是你走个十余年的话，会不会讲说有一个人终究会被 left 到？ 真的有可能担心说，虽然是三个人的友谊，但是呢，有两个人就特别的好、 嗯、 啊，很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吧。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是觉得真的可以走得很长久吗？还是永远都会有人被 left out 的？你们就可以 WhatsApp com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8。也要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没错的，记得要使用 Cellcom DigiPrepare 5G 啦，全天可以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的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的网络啊！马上我们就等你的 WhatsApp 0169988889，也来听歌，有来自梦然的少年，首先勾选 Beyond 春风，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呢、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朋友之间啦，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个人一定会被 left out 呢？还是说其实三个人也可以很好的交朋友啊？ 我觉得绝对三个人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三人行的，或者是三人的友情的。 嗯、 OK， 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很累啊，两边都要好像 balance 很难啊。但是反而如果你一个平常心的心态去对待，或者是平常心去维持的话，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轻松。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你 A B C 嘛、 uh-huh. ，A 跟 B 特别的好， uh-huh. 然后 C 今天有可能 mood 比较 down 一点点 ，OK， 你们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安慰他，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个人先聊，等他心情比较好，嗯、你再跟他聊。 我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经历是哦 ？OK， 你们是可能约三个人一起出来聚会、 嗯， 但是 A 跟 B 可能先到了， 嗯， 然后 A 跟 B 聊天的时候，如果没有 C 在的话，会尴尬的。 我觉得还 有试过这样子的情况吗？ 我觉得是，如果一般的朋友、普通朋友会 啊哈， uh-huh.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是我先认识 B 的， uh-huh. 我才认识 C 的话， uh-huh. 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到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知道你跟 B 比较同频的话，那也会出现到这个情况。 嗯、是，哎，可是其实我、哦、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可能也会这样子的，因为你们可能从认识的时候就是多人团体， 对、 嗯，结果到后面变成讲说久了之后变剩三个人这样子哦， 结果这两个人不熟的就没有这么熟，没有这么同频的出来，结果我才发现，哎，原来你们是会尴尬的。 会耶，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哦、如果单独跟一个朋友出去的时候、 啊、 我多多少少我的脑袋会转比较多一点点，我想说 不要想话题啦、 会想话题啊什么之类，所以我就想说三人的友谊比较很棒 所以就要三个人去维持 这一段、感情这样子啦， 对 是不是， 对，就你用的那个力气不需要那么多、 哦、这样 我觉得啦， 听着的你认为呢，你觉得三人行是不是讲说一定会有人被 left 到呢？可以接下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咯，谁的个选 Beyond 圈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友谊了哈。那在朋友之间，如果是三人行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人被 left out 呢？ 哎 ，Crystal， 我要来发言一下吧。 哎，我倒觉得是会的。 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 你就是曾经被 left out 的吗？ 对啊，我经常被 left out， 像在勾选那样子，我也是被 left out。 哪有？我很照顾你一个盘的好吗 ？OK， 先抽回三个人的感情啦，因为以前啦，比如说学生时期的时候，你们很常会三个人在一起，因为你都没有其他东西忙嘛，或者想说你可能你们的东西都被捆绑在一起，比如说你们是同校 ，OK， 可能不同班，但是呢 同个社团 你们是同学会这样子，你们就经常一起去啊办活动啊，参加活动啊，但是哦，你要知道哦。可能我们毕业了之后会有工作嘛，大家工作时间都不一样，你可能呢就是你的时间跟别个人比较 compatible 啦，你可以很常约到他出来，那另一个人可能他是做不同的 shift 的，你很难找到他出来，所以呢你要想一下，有的时候你可以约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不能出来的时候、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外在因素呢导致到你们其中的两个人感情会比较好。 对啊，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感情发生变质都不是因为就是你们本身的感情就有问题， 对， 而是可能外界的一些东西造成讲说，哎，你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维系这段感情。比如说 ，OK， 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三个人啦，是五个人这样子，但有两个人永远是不 steady 的 啊 啊， 哎，有可能就是你揪他出去，他很少会答应你 的那种。对对对，然后他也不讲，然后他也不会讲什么，就讲说，哎 ，sorry 啊，我这次不能来是怎样，他没有跟你讲原因。 嗯 啊，如果讲今天我问你，哎，你能不能来哦，或者说就是，哎，你一开始就讲好了，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子，这样我 OK。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要讲，然后你又不要出来，重点是我知道你的。空了 如果你不要来，我觉得哎呀，真的好美。 对啊， 重点是不是天天出嘛？ Yeah, 一个月出那一次这样子 yeah, ，OK 的吗？是不是？ 我觉得不管是感情还是友谊呢，都要双向奔赴。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五个人，对不对？ 对， 我就是因为这个五个人的友谊呢，然后两个不 steady，所以我们就变成三个人的友情。 啊，真的没？ 真的，我们三个就特别的好。 你们是因为什么去喝茶还是什么？ 就去喝茶，然后其他两个人每次都不 on 了。 哦、他就是不要来了，他不是有事情是吗？是不要来 就不 on 哦， 哦 okay、就不 steady 哦。 那我就觉得说。OK， 你如果真的今天你没有要去的话，叫你跟人家讲咯，是不是？ 是的。 你不要讲什么东西，不要讲样子就很难哦。所以可以继续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告诉我们三人的友谊是否真的有一个人会被 left 到这样子呢？谁的个选 Beyond Chan？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关于朋友这一块了哈。那你觉得说啊，三人行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人被 left out 呢？还是你觉得说 OK 这样子的？ 那倒不至于哦。 是这位朋友呢，他就 WhatsApp 进来了，就分享讲说呢 ，OK， 其实呢，他觉得朋友之间呢就不应该多他拉他，他交朋友一般上都不会几个人这样子，就要么他就一个、 oh, 一对一 one on one 对 one on one， 这样就不用去烦这么多东西。 我不可以 three on three 吗？好像篮球也是有 three on three 嘛。 因为 three on three OK， 他有这样的烦恼，他解释说是因为哦，你人多就会很多 misunderstanding，、 oh.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今天我跟你去吃饭，然后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你没有叫我去啊？这样子，可能当时他是 assume 他就是你在工作吗？没有叫你了，这样子就 是 很多的误会。这样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么多没有必要的问题浮 现。那这个部分我是蛮 agree 的。如果今天你是很多个人的话，单单在选择话题要 你不要讲选择话题， 聊天的时候 选择吃什么就已经很难了 啊。 要吃什么啊？泰国餐了，韩国餐了，中国餐了，都想不到的。 就是变成你明明只需要迁就一个人，变成迁就很多个人的概念。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位朋友选择讲说他要一对一了哈，当然他没有 voice message 进来，是啊，下次可以 voice 进来跟我们讲的0169988889。OK， 那害羞的话没有关系，也可以 text。OK， 耶， 希望你可以交到很多一对一的朋友。 一堆，但是然后你每星期一就跟一个出，因为就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朋友啊。 他一个礼拜只可以陪七个人出去。 It's OK， 下个星期我们一年有365天嘞，他不可以每一天都不一样了吗？ 他好像打 full time job 这样。 okay, 好累哦。 马上来听歌，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Shut the Question。 Beyond Chan， 叽叽喳 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 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官呢、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关于朋友嘛，对不对？三个人、 yep. ，OK， 同行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人被 left out 呢？ 是的。 那刚刚我们总结到的是呢，就 Kelly 凯欣觉得说，其实呢，三个人可以更加的好的去维持一段感情，但是我觉得说，总会有一个人呢，他肯定是没有这样好的，但看你们在不在意这一块而已。 我觉得三人友情可以被 accept， 但是三人的恋情，哎， 三角恋不是三角恋，不算嘞，其实他算是哦。他跟这个人拍拖好过，然后下一个跟他很像的人又跟他再拍拖多一次，这样子。 哇，太复杂，太复杂。 怎么说模仿他这样子是吗？ 好复杂哦、 来听看、 哦。 对，我比你美。哇！ 我要喂。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长得很相连，然后呢，我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的 ex， 就是我的 ex 是他的现任，所以他就很自然的会不爽我嘛。 这个本身就很炸裂，我的 ex 是他的现任，你知道吗？ 哇， 是怎样？就是因为我们长得很像，所以你找回类似的这个类型吗？ I don't know 吧，我就觉得整个。也太复杂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会尽量避免就是同个朋友圈的 人。哦，我跟你讲，你会避免就是拍过这一类型的，你就不会再找。 那也不至于，因为人的喜好很难被改变， okay.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多多少少都会找一些有一点点你前任影子的人。 哦， 但是不会一百 分一模一样了， 有可能就是 这个应该有80%-90%，看他们的反应、啊。 I don't know 吧，我就觉得好炸裂。 照片的话自己去看《吃瓜学会》第三集， 你确定真的吗？ 应该是没有照片啦，不过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我看到西瓜的照片。 OK， 那大家要跟大家说到一下呢，我们吃瓜学会第三集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哈。那各位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去看起来，然后呢，在这个礼拜四呢又会有全新一集的这个吃瓜学会上线啦，是关于霸凌篇的，我终于要出场了。 是的，而且呢，这个星期三呢晚上的7点，勾选全员 MC 呢也会在康乐夜市 PUNC Lemon Tea 手打柠檬茶的档口跟你们见面了。大家只需要完成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兑换一杯油。哦 ，Kristen 温阳，不过丽丽伟俊、杰顿杰等免费手打的西瓜柠檬茶了。 没错，亲自打给你喝这样子的哈。马上就要订阅我们勾选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呢 ，like share comment 啊，给大家一个 tips 先啊，先 like share comment， 当时候可能就不用等这样久了哈。 Yeah. 西瓜无罪，吃瓜万岁。 水不炫，不用劝。 读宣誓大学会。 Hello， 我是学生嘉宾浩怡，勾炫史上最劲爆的校园谈话综艺《勾炫吃瓜学会学生篇》已经上线啦！在这一集，你将会听到我和我那是敌还是敌塑料姐妹花的故事。现在就到勾炫 YouTube 收看吧！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Visio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九点钟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好消息分享啦。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炫嘻嘻应援队。 勾炫嘻嘻应援队，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星期一啦。这个周末呢，我不能说很忙，但是呢，在处理一个蛮 fresh 的一件事情。 那你 啊，是因为我的朋友呢，他要出外国工作，然后呢，他要养一只变色龙。然后他就交到我的手里，我要替他照顾两三天这样子。OK， 变色龙呢问题不大的，因为他不会怎样的嘛，而且他是很冷静的动物来的。重点是哦，他要吃的东西太恐怖。那他要吃什么吗？ 蟑螂。 对，他要吃蟑螂，他要吃蟋蟀，他要吃面包虫。 哎，你要怎么 handle 他吃蟑螂？你最怕的。 重点是他要吃蟑螂，我是哇，对，他不是我们那种熟知的家里那种大大只的蟑螂，他是叫吃一种叫 Dubia 的蟑螂，这个是营养成分非常高的一种蟑螂，而且它稍微比较干净，比较小只一点，比较圆形的。OK OK 啊，我就去买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去买，我买20多只，它放在一个杯里面，给我那种我们在路边摊喝那种水那种纸杯啊，呀，它放在里面 啊，它不会很容易好像掉出来， 它不会跑出来的，它不会像我们平常懂的蟑螂那种可以爬墙怎么样，它就是，哎，它可以爬，但它不 active。OK， 然后我想喂啊，我又很怕嘛。我就打开那个变色龙的盒子，然后我就把那个你懂我们那种纸杯上面不是那种塑料的那个盖的没，我就熬一点出来，然后就倒那个蟑螂掉进去里面，马上关起来。 呀，我不能，就算了，我自己本身没有你怕蟑螂，但是我想到这个要喂蟑螂一件事情，我就 我昨天做心理建设，应该做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样子。 你有没有穿手套之类的？ 这样就没有啦，可是我马上去洗手。 那你还蛮勇敢的耶。 对，我觉得就是我为了这只变色龙。我觉得挺勇敢的。 你朋友不是要让寄养那个变色龙在你家？ 他是要 让你克服蟑螂。 对，让我克服蟑螂这个恐惧。可是我从7岁到现在就有阴影。 OK， 我说叫阴影 啊 ，It's time to prank Kristen。 不要这样，我跟你讲，我在过线4年啊，我被 prank 了4年啊，都是蟑螂来的。 It's OK， 很烦啊。 It's OK， 我看多了， 再用蟑螂骗我吃， 遇多了就不怕了。OK， 过分了， 可以克服的。啊、 马上来听丁福尼的《过》，说这个线不要 圈 来。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炫嘻嘻应援队， 勾炫嘻嘻应援队。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好消息了哈。看到呢，之前有在我的这个 story 或者 DM 我来分享好消息的朋友呢，有这位网友了，叫金系88呢，他就说到了哈，最近呢，他去service 车，因为车隔几个月到这个公里数了，叫 service 的嘛， 是的， 对不对？ 没有错。 他去到了这个 service 厂，是跟老板很熟的。重点是那一次老板呢就没有算他 service 费。 哦，因为有可能不是那种很 major 的 repair。 没有。他算是比较小的，就换黑油而已。但是呢，因为他上个月在那边呢，算是重修了一下。 啊、 因为他这个打压又坏啦，然后这个冷气又坏啦，重修了，所以这个月的 service 老板就给他 free。 但是我觉得那老板也还蛮慷慨的，因为他可以就是算他钱呐、 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 大可以直接算他，但是他就想说 OK 没关系，上个月你消费了很多嘛，我就帮你免费 service 咯。 不，然到底哪一间店？马上告诉我，我每个月去那边 service。 这个是在史莱昂的，我只能这样子讲，我在史莱昂吧，你去找啊。 Sorry，Thank you，Next 。 因为他讲店名我也很。难去形容嘛，对不对 ？OK， 是是是， 反正就是，我觉得说跟这个店家打好关系，这样什么东西呢，处理起来都会比较方便。 是， 比如说最近我的朋友在路上，他这个车子抛锚了，马上 call 这个安哥，马上飞到去现场帮他去，因为他是那个仪表坏掉。他去现场把他弄。 我终于意识到什么这个一个道理了耶。 怎么说？ 在家靠父母，靠外靠车 车行老板 啊，车行老板，靠什么朋友？ 朋友 未必来，未必会救你啊。 没有，就是你要跟他处成朋友啊。啊，这种朋友他就会帮你。 Okay, 但是就是要 aim 那种开这种车行的。 没有 啦，没有 目的性的小朋友真的过分。 开玩笑的啦。 好了好了，马上来听歌了，来自 Dior 大影的《人行就不过10000多天》，这里选 Beyond Trend。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炫嘻嘻应援队。 勾选七夕音乐队，今天继续来听一些好消息了哈。那看到呢，我的这个 IG DM 还是有朋友经常啊，就习惯性的来 WhatsApp 跟我讲一些， 是的， 就是最近发生开心的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叫 YIPEI 呢，他就说到呢，哎呦。今年呢，新年的这个包装饮料，他家里很多，就在冰箱里面一直放着，那就没有办法清掉，因为一个人嘛，你一天喝一包都有限了，重点是糖分又这样高，是不是？然后最近呢，他因为有一个朋友生日，就去到他家里 gathering 打边炉，就打边炉吃火锅，结果呢，就把他清完了所有的包装水。舒服，重点是今年到现在已经两个月多 more than that，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一定要趁人多的时候呢就打开这些包装， 来 啊，请你喝水， 来招待大家。 前一两个星期就是我们打皮克球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台阿 k 呢，他们也就是带了那些新年高大高大的水，你知道吗？ 水啊， 啊，就水，我们也是帮他清 清掉是是， 然后我们就想说哇，一打完就喝也太开心了吧， 可是不冷哦， 冷，他特地带那个， 带那个酷乐 啊，酷乐， 特地带哦，哇，这样 OK 耶，这样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要人家帮你喝的话，这样就稍微用心一点点咯，是不 是？就每个都给它冰起来， 全部带酷乐 啊，对， 全部加冰， 买个冰箱去放这样子，这样我觉得你买冰箱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就好了，自己喝 是是是， 你可以喝个半年一年这样子， 对呀， 没 有 问题的。OK，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好消息，0169888889，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华莎的 I Love My Body，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你知道吗？香水喷对位置，回头率直接翻倍。你知道吗？选对颜色比穿名牌还重要。腮红涂对位置比滤镜还显嫩。但美丽从来不是模板复制。记得收看我 Kelly 凯欣主持的《不信你美不起来》，教你突破审美定势，解锁专属于你的时尚密码，让你的独特成为焦点。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次不信你美不起来。 Crystal，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消息，马上一起来听他的声音吧。 我要分享的好消息就是我即将要创业啦。哇哦，可能再过一个半年就要辞掉现在的工作，然后回家闯一闯。就是虽然创业这个路可能有点难，但是也算是跨越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还蛮期待跟开心的。 我不懂这么，我听到他的这个发言，有点感觉像要去结婚的那种。 我终于找到我的真命天子了！ 希望你 去，我要回家呢，去结一下婚了。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希望你在创业的同时，也可以找到你的真命天子，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我真的很佩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我工作 没有那个勇气， 或者啊是这样子啦，因为你创业你真的要砸一笔钱嘛，比如说我可能工作了十年，那我存了这些储蓄我要用去创业的话，其实是蛮大一笔风险去投资这样子的， 是， 但是他愿意这样子去做，我觉得真的很 respect。 而且他是一位女生，她就展现了 girls power 呢。 对呀， 我觉得创业容易，但是守业难。 对呀，就是你 开始还、OK、 你开始很容易，但是你要 maintain 着，重点是还有很多变数啦，比如说 location 啦，啊这个网络啦，或者你的这个食物的这个评价啦，等等等等。 对 ，OK， 一堆都不简单的。OK， 我 assume 是类似于 cafe， 因为 他 类似 他没有讲， 创业就是一个人打一百份工啊。你不管是 finance 啊，你的 service 啊， 主要是我要觉得你要找到很好的团队是很难的事情。 嗯， 啊，就比如说你说 F&B。要很常有一个人帮你，就是真的是掏心掏肺把你看住那间店哦，真的很不简单的。所以创业之前也希望各位可以找到呢，就是你觉得很 steady 的这个人， 对， 那就可以一起去努力，当做你这个合作伙伴这样子。 是的，也祝福这位朋友呢创业顺利。OK， 跟我们讲你的店在哪里。OK， 我们去 support。 所以这个选比较准。Good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 Idol 的 Feed。 颠簸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做血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近期我们啊很快就要迎来五月了嘛，对不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今天已经是4月21号来到尾声了。哎，哇，这样算下来哦，我们已经过了2025的1/3了， 好快哦， 是不是很恐怖？听着这样子。 OK， 不用紧，我们在2025呢，就是是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接下来五月就是有教师节嘛，对不对？那教师节来临呢，我们就想要感谢就是全马或者说全世界的老师，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全世界啦， 对， 我们就做全马了。OK， 那这次教师节呢，郭轩就要跟你一起寻找全马最有魅力的老师，相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脑海里面应该有想到某某人了，这样子 对 不对？ 因为魅力这个东西它很难定义，所以我们就让你们来定义。你觉得是影响你最深的老师啦，还是颜值很高的这个老师 呢？给 我来实打好吗 ？Please， 或者是你觉得呢？一位跟你可以当朋友的老师，你们呢都可以上到郭轩的 NY 推荐，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要记得写一段关于你跟老师的这个故事也好，还是你怎么去形容他也好， 就是反正你为什么觉得他很有魅力这样子啦，去投稿的。OK， 投了之后呢，他就有机会竞选成为全马最有魅力的老师。就算没有多好呢，我也觉得我作为他的学生，我会光荣了，你知道吗？ 但是哦，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呢，你上交这些资料之前呢，一定要获得你老师的同意、哦。 没错的，就跟他讲一声这样子啦哈，让他知道，不要讲说，哎，突然在网上看到自己的照片，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真的。 OK， 那我们这个竞赛的日期呢是今天开始啊，4月21号的中午12点钟 ，OK， 然后呢一直到5月4号的12点钟的中午也是 OK， 你就可以去到呢我们这个 GoSchool 的这个网站呢去就是投稿，讲说哎你有哪位老师呢是很有魅力这样子的，这样我们呢就会选出几位最有魅力的老师，让大家一起来加把劲投票，胜出的老师除了讲说会获得奖状之外呢，推荐的学生还有整个班级呢都会获得免费的利好体饮料的。 所以呢郭轩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让你心目中呢最有魅力的老师，让这个老师们呢拥有高光时刻吧。 是的，想条规可以浏览郭轩打电话等你的投稿哦，等下十二点钟正式开始啦，小的郭轩 Beyond Trend。郭轩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个女团叫 5050， 他们马上呢就要发很多的歌曲啦。说到呢，这一次有第三张 mini album 嘛 ，OK， 那叫 Day and Night， 在4月7号的时候呢就正式公布，讲说会发行这个 album 了啦。然后我们看到呢 ，Perfect Crime 这首歌曲哦，里面有超级无敌多的线索， 是的，包括你可以看到有眼睛啊，有电话啊。有什么手套啊 keyboard 啊， 是 还是等等的一些 相机啊，每一个 的 surface 一个这个 MV 的 teaser 来的啦，就讲到说完美的犯罪到底是怎样的呢，有怎样的因素呢，大家可以去到5050 official 的 YouTube 去看一下。那当然呢最近他们也有发歌啦，还蛮勤的，看到呢上一次呢有 SOS Miami Bass Remix， 一起来听看这一首 SOS。感觉是在那种派对的时候不会很炸的，就大家会一起唱的，一起摇的， 然后就慢动作，然后又快动作那种感觉。 哇，所以你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慢动作快动 作？没有，我就好像那种007的那种步骤步伐，你知道吗？你有没有 feel 到那个 vibe？ 有，你的 imagination 是有在线的。OK，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一首我们经常在歌线有听到的 When You Say My Name。圣诞风的一首歌曲 MV 也很圣诞风，大家可以去到 5050 的这个 YouTube 呢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当然刚刚我们说到嘛，这首歌曲 Perfect Crime 呢有很多的这个线索，那这一次呢他们也配合演了一部小小的短剧这样子的，一起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找出这个凶手的。 첫번째탈출방법이로프를이용해건물에매달려서밑으로내려가는거야 그건할수있을것같아 그대신1층에서착지할때는창문에발을디뎌야하는데그때쿵하는소리가날지도몰라 그건걱정안해도 돼他们这个装扮真的很用心，就是真的有演小偷，真的有演这个判官这样子的。 是，然后好像被审查，还是去诉说一下他们的当下的 深渊这样子。 哇、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在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马上来听他们的新歌吧，《Perfect Crime》，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优选乐乐助力团呢，今天我们要收到的第二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个女团 Oh My Girl， 他们的这首歌曲呢也跟他们的团名类似，叫 Oh My。 OK， 那你可以听到呢这首歌曲的 chorus 很多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来送上这个 Cheering Guide 应援手册。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后面那句呢都是粉丝们应该唱的，就是如果你在现场听到他们的这个 live 的话呢，他们在唱 Oh My 的时候你要 win win 这样子。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在 record 这首歌的时候 behind the scene， 呜呼，那个高音 也太稳了吧。 Woo Oh My Deep Oh My Oh My Oh My Deep 修音师啊，现场就失去了他这个职位。 是的，没有错，他就是哦，在听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工作。 producer， 所以你需要我干嘛？ 我来干嘛呢？我来这边吹水。 对啊。OK， 那这一次呢，也拍了 Behind the Scene。最好笑的是哦，这个成员 Hugh Jung 了哈，他是第一次啊，就出道以来第一次哦，拍摄或者说就有穿这个衣服啦，是有露肚脐的。 喂，他竟然会提到这一点？ 他自己讲，他自己也在笑。 제가데뷔후로배꼽을모인적이거의없거든요한번도모인적없는것같은데우리또미라클은또염이라고하겠지염이하고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没有露过肚脐，对，上面也不是刚刚出道了哈，竟然可以这样久没有露到肚脐也是很厉害。OK， 不用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Behind the Scenes， 看他亲自去说这件事情这样子的。OK， 没有错。 马上也来听他们的新歌 Oh My， 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只空。 优选乐乐助力团 呢、啊，今天我们在4月21号呢要说到第三首新歌了，有这位呢我们最近一直有听他的歌曲的蒋正仪啊，今天呢要发的这首新歌 OK 名字叫做风铃。 OK， 那这首歌曲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你懂 Tiara 吗？ 嗯， 就那个女团嘛，韩国女团。 我知道、 OK? 他们之前有一首歌曲叫 Falling You， 超级火的。那这一首歌曲风铃其实就是 Falling You 的中文版来的。 哦，真的吗？ 是，我们先来听看原版 Falling You 是怎样的。熟悉吧这首歌曲， 然后如果怀疑是不是风铃 接金丹又不是。是又好看又会唱，各位可以去到他的这个社交账号呢，蒋正仪啊，就这么简单。OK， 去看一下他的翻唱，或者说他自己的歌曲这样子的。他最近呢也发了一首新歌 ，OK， 叫《傻等》，一起来听看他的这首歌曲吧。 傻等，等你经过，我在傻等，等雨季过，还在傻等，生气又日落。 其实呢我在看他账号的时候呢发现他好像一直都有在写歌，他有在发各种的 demo 啦， OK， 但是还没有正式是 final 版的、嗯、各位也可以去找一找来听这样子的。 真的， 那马上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新歌吧，有来自蒋正仪的风铃，谁的一个选 Beyond Trend。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做选 Rising Rising Hour。 我真心觉得呢很多这个剧或者说很多电影这个剧情呢真的就是不能让这个男主女主好过的。 为 什 么 呢？一般上你看到他们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哦、 然后没有办法在一起， 就是那个结局不是很好，就是 BE 嘛， 或者讲说结局可能是好的，但他们真的要经历超多事情、哦、就比如说这个男主女主啦，一在一起之后呢男主就得病这样子 啊。 是啊，像最近这部电影《有病才会喜欢你》 OK， 是讲到说那一名问题高中生叫叶子杰，因为他装病装出兴趣了，那你知道呢让这个班长啊产生了怀疑，那你知道呢这个导师又要班长帮忙照顾病人，结果呢他们就开始了一段逆管卧槽的这个欢喜冤家情 这 样子的。 我觉得当你在暧昧期间还是你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时候，你真的希望那个人会管你啊。 对啊，就是以前那种学生时期的时候 那种小小的占有欲、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哎我的功课必须你帮我交上那种、 yeah! 哎呦这两个也是啥的放花痴在那边自己讲自己花痴。OK， 那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啊，有病才会喜欢你的 trailer 吧。 你真的有胃癌吗？我本来其实已经打算跟大家说实话。如果你真喜欢叶子，就不要骗他了。我怎么会相信你啊？ 所以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呢？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有病才会喜欢他。 对， 那有人一直装病的，真的是。 我觉得肯定就是要让他一直照顾他。 可能 小小的阴谋吧。 是，如果你想看到这部电影的话呢，可以现在就上到古选的另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去两张有展怀渊还有江琪主演的这个有病才会喜欢你电影首映礼邀请卷呢、啊。让我们一起到电影院看一下他究竟有没有装病吧。 是的，详情条规浏览古选的 NY 有病才会喜欢你。5月1号有病上线， 真的是有病上线。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告五人的《我天生是个选 Beyond 战警》。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不选 Rising Hour 啊！多少人的童年，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啊！人气综艺节目《奔跑吧》第13季重磅回归啊！ 是的。那这一次呢，有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李晨啊、哎郑恺啊、沙溢啊、白鹿啊、周深啊、范丞丞啊、宋雨琦，还有张真源的哟， 真的很顶啊！这个阵容，重点是每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们是超有综艺感的。OK， 的 看过的都知道，每一个人啊都是啊独一无二的存在了哈。就是你可以来吧，再不进来告诉我们0169988889了哈，哪一位才是你最喜欢的 pick 这样子的 ？OK， 哎，而且但是呢，这一次呢也有新成员的加入，包括就是有孟子怡。还有李君瑞泽会以这个奔跑挚友的身份呢加入节目，携手呢跟这些常驻的成员们呢 keep running。 OK， 奔跑吧第十三季呢会在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8看得到了，当然也可以从 Astro Go 还有 On Demand 点播还有串流节目的。那刚好说到宋雨琦嘛，对不对，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哈 G-IDOL 呢会连同 Bam Bam 一起来到马来西亚呢开这个演唱会啦，是叫 K-POP Big 2 SuperConcert 的 OK。 那这个呢是勾炫媒体伙伴还有 Live Universe Entertainment 主办的，在6月14号晚上8点 Stadium Merdeka 就会震撼开唱了，现在就可以去到 tickettoyou.com.my 去购买演唱会入门票咯。 是的，而且你购买 Cat One 的粉丝呢还可以获得这个 LED 的手环呢、精美挂绳啦，还有这个徽章的呀。 没错的，然后我们今天你要交班了，今天是星期一 Monday No Blue， 不要这样 Blue OK， 因为最近感觉又很多下雨啦， 但是我 又很多塞车啦， 过了两天我就会 Blue啊、 为什么？因为 有人放假、 我 来到这个星期的中间点，没想到是我一个人度过。 不仅你很开心，因为拜三我们有那个市集， 哎， 我也跟大家说啊，拜三我们在啊大马康诺这个夜市呢，会送出这个 手打 柠 檬 茶给各位的，所以一定要来到现场支持我们哦。马上就要交班了，一起来听宋雨琦的《Could It Be》，谁的歌选 ？Beyond。